十二号二二二星期四啊！ 哇，几靓嘅日子。啲節目主持記性真係好啊！ 好好啊！ 好好啊！咁啊，話咁快， 你唔使要 記 得嗰日係咩日子，你只需要記得打開個電話。 係222啊 ，lucky 唔係嗰啲叫咩 ？Angel's number，Angel's number 係啦。今日咁靚嘅日子，我哋除咗係今朝有呢、這個 我哋 新春團拜啦， 冇錯 之外啊，今日六點鐘將會有嘉賓出現，有 Eagle 陳 天鵝， 係啊，今日帶嚟佢嘅最新作品啊 ，No Say 啦，好正啊，亦都係一首即係幾跳脱嘅一首。作品嚟嘅， 同佢以往自己推出嘅亦都唔一样啦，系可以听到，亦都会讲佢最近亦都一个有趣嘅经历啊， 系因为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咯， 系去另一个地方，亦都认识咗一啲 好 劲 嘅 音乐 人 啦，系啦，甚至乎佢又喺访问里边，大家会听到佢嘅写嘅一啲歌 pitch 到俾一啲好劲嘅歌手， 系 咁究竟详细点样就听到 一阵会分享嘅，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是、诶。即系小弟都系一个宅男啦，你都 知 啦， 我梗系知啦， 都唔需要我强调啦，系嘛？咁咧，作为一个宅男啊，其实我就经常都会好留意一啲即系游戏界嘅事情嘅。咁啊，因为话说就 好多 game 执咗， 唔系呢样，系因为咧，因为其实即系每年都会定时定后有啲可能游戏主机，可能佢会有啲今年嘅一啲。将会推出嘅游戏， 三 A 大作 系啊，有啲啊，今年有啲咩游戏会推出咧？咁就会即系有啲发布咁样啦。我发现咧，你去到而家近年呢啲嘅环境底下咧，你再话自己学唔识音乐咧，系冇乜说服力噶啦，已经去到。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是、因为即系细个啦，可能我哋可能去学琴或者去学吉他，我哋真系要俾钱啲。老师可能几百蚊一堂咁样慢慢去学噶嘛，咁当然个层次唔同啦，即系你跟老师去学就真系考级啊，好劲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可能小朋友去学音乐个概念就系唔系第一下就谂住学到好犀利嘅，可能系试下玩下睇下有冇嗰个天分或者有冇嗰个兴趣先啦咁。咁所以点解我话近年冇乜藉口话学唔到音乐嘅原因就係因为而家啲游戏主机真係好劲。就係、是、呢我琴日见到有一个嚟緊即係即将会出嘅一个游戏呢係真係教吉他㗎。係教吉他、哦、即係因为我以前接触嘅一啲音乐游戏呢其实係教唔到人㗎嘛。其實佢只係一個考反應嘅遊戲嚟㗎嘛，即係例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太 鼓 啊， 太 鼓 啲都係反應， 或者可能以前喺機鋪入面會接觸到嗰啲打鼓機啊、鋼琴機啊、吉他機啊，其實嗰啲佢係冇樂理 節奏遊戲多咯，叫做 係啦，即係佢基本上係考你個反應同個節奏感嘅啫，佢係學唔到任何樂理上嘅一啲事情嘅，咁但係咧。最近見到有一啲即係唔同咗，就係佢嗰個教學成分會多咗，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啲主機好犀利噶嘛，你加一個插件落去，咁佢又會變成咗另一樣嘢噶啦嘛，個主機嘅手掣可以延伸做好多唔同嘅模樣噶嘛，咁咧我見到有一個係直頭係將個吉他柄啊。插落个手掣度， 即系平时你有个太盘已经觉得好劲啦，喺屋企揸车啦，而家一弦鼓都有噶嘛， 系啦， 第一吉他唔系即系好似机铺咁，因为机铺其实即系都虽然都仲系停留咗喺节奏游戏啦，但系佢又都已经有支吉他孭住揿噶嘛， 系啊，但系嗰个系假假地噶，即系你 手感系咪唔同？ 同埋有时你唔知佢弹紧嗰个 chord 到底啱唔啱啊？你净系跟住佢飞落嚟嗰粒音，你弹落去啫嘛。你其实系冇任何乐理上嘅嘢喺呢个游戏当中得到噶嘛。而家嗰啲咧，佢就真系好似同你上堂咁样嘅。佢系啦，一个 master class 咁话俾你听咧，即系佢嗰个延伸出嚟嘅手柄咧，佢就会有晒吉他咁多条线喺度啦。佢会真系教。你呢条线系边一粒音？佢有埋嗰啲简谱嘅 number 喺度咧，俾你认啦，跟住揿啦，跟住然后认住啲 chord 系点样揿啊咁。你令我谂翻起咧呢件事，令我谂翻起我以前咧嗱，我有讲过，有分享过，就是我有学钢琴啦，细个。其实小弟咧都曾经有学吉他嘅，呢个我好少分享。 哇， 系啦，唔系我未讲完啊， 音乐人啦， 我未讲完啊，我未讲完啊， 系。 但我是学不成吉他的。因为 学不成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呢吉他那个手柄呢其实那个粗即是那个 太粗了。 比较是啦太粗了。而我的手很小、啊哦。我揸下去个手柄的时候呢我是按不晒。整个范围呢所以我有一啲 cord 系揿唔到。 即係巴唔做唔到巴唔到佢啦。 係啦我有啲 cord 系揿唔到㗎。咁於是乎呢即係仲要咁細个玩吉他呢又懒型啦要弹钢弦又唔想弹鱼丝啦咁觉得哎咁你学吉他男仔弹一定系钢弦有型啲嘅。咁啊攞 好外手。 係啦咁跟住喺度练嗰陣时候中畢咗業㗎啦畢咗業㗎啦係純粹因為一啲朋友有學開跟住問佢借咗支吉他順便叫佢教埋我嗰一種即係有少少叫做興趣成分啦咁去學咁但係結果就因為隻手太細所以撳唔到啲 cord 嘅關係我就 放棄咗哎呀 咁但 係 而家嗰啲 左手彈琴右手彈吉他 可以學到啦因為啲嗰啲病咧，即係嗰啲遊戲的手柄就冇咁粗啦嘛，即係喺個概念上，你會係得到咯。 有諗住買嚟玩咧？ 有諗有少少考慮嘅， 即係好似叫做做翻一樣，或者彌補個遺憾。係 啦，細個做冇俾心機去做好一件事咁，但係其實咧、又諗落咧又係。多餘嘅，即係嗰種多餘就係、好啦，到我撳完嗰個手柄之後，我有咗個概念，其實我攞翻支真嘅吉他，我都係彈唔到，因為我隻手係啦過咗嗰個癮咯，即係或者可能同朋友傾偈嘅時候，懶係識嗰樣嘢咁咯，我識啊呢個 chord C chord 我識撳啊咁樣咯，但係你叫我撳真係撳一次，我可能撳唔到啦咁樣。 但係你講起呢一樣咧，我即係有時好中意睇一啲唔同好出名嘅 DJ producer。佢哋啲古仔啦，即係講緊即係好大名嗰啲，雖然我唔實際記得有邊一個啦，但係我講緊大名嗰啲，即係譬如Martin Garrix 啊、Hardwell 啊各類嗰扎級數噶啦，佢哋有一啲咧都係講話最初接觸佢整音樂嘅時候咧，佢哋有一班咧就係、最簡單電腦 download 一個整歌嘅 software， 即係而家就通常嚟嚟去去咩 GarageBand 啊、Logic Pro 啊、Ableton 呢啲啊，但以前個年代唔係用呢啲嘅。我唔記得咗個名叫咩，有一個好似唔知叫 fruit 乜嘢，即係生果乜乜咁啦。咁佢哋咧有一派咧就直接 download 呢一啲嘅程式，然之後唔識啊，嗰陣時都仲未有 YouTube 噶嘛，嗰個年代或者啱啱興起啦，佢哋都廿零三十歲咁樣，就自己上面亂撳啊，跟住就試玩，好似打機咁樣玩嘅。但係同一時間有另一派咧，年紀大少少啦，嗰時家用遊戲機咧，原來係有一啲遊戲係整歌噶。系啦，即系 有啲咁嘅嘢 啦。系啦， 咁早期嘅。 我头先尝试想揾翻，但我揾唔翻佢哋，即系因为我唔记得实际边一个讲过提过。我之前有见过几个都系咁讲嘅。咁咧，佢哋有讲一只游戏系大家都共同 mention 嗰只 game 嘅。我谂九十年代、千年代嗰啲时候啦， 嗰一班嘅大师啊。 跟住嗰啲 PlayStation 嗰啲机嚟嘅，跟住咧就真系喺里边系会可以好初步咁样咧。compose 就唔系净系玩节奏游戏咯，你真系整一只歌出嚟咯，可以。咁当然你好简单，即系嗰啲概念咯，即系可能有琴嘅，有吉他，有鼓啊，有剩啊嗰啲咁样，由呢啲咁样逐步去砌一建构一首歌出嚟。个概念同你用嗰啲而家嘅整歌嘅 software 去砌咧， 有啲近嘅。 系啦，有啲近嘅。咁但系咧呢一啲又系即系好似咁讲，我哋一般嘅机铺玩嗰啲咪节奏类嘅游戏咯。咁但系其实同一时间原来存在咗好耐，亦都有呢一类嘅游戏系帮一啲人透过。 玩啦、 啊，系真系唔同嘅，系啊，透过游戏去整歌，去作曲咁样咧，嗰、那个入手嘅程度或者嗰个接受程度会好唔同嘅，即系好似我哋讲寻日定前日讲开，你叫我一嚟听古典，同我有其他角度切入去听古典呢两件事，我睇《交响情人梦》听个蓝色多瑙河啊，系咪有首？ 我喺教员呢个音乐室听蓝色多瑙河已经两件事啦， 系啊，完全唔同啊， 系，所以我都觉得而家咧，即系可能再细个啲小朋友啦，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讲就系话啊，我个年代啦吓，以我个年代为例，其实学钢琴系好基本啊嘛。 而家啲小朋友應該係鋼琴同吉他都好基本，應該呢兩樣都你係去如果考名校嘅話咧，唔會攞出嚟，唔會攞出嚟同老師講。 即係等於你識講廣東話咁。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呢兩樣嘢太簡單啦，太平常有啦，咁樣已經係。即係當然嗰個壓力可能會變大啦，對於小朋友，哇，要學又學多咗嘢咁樣，但係入門嗰個門檻又低咗咯。係 甚至乎如果你 玩啊嘛，佢哋用。系啊，啲上手啊嘛。 即系如果你个目标系，即系如果你传统学法嗰种就唔知噶，你叫一技傍身之后可以教琴攞嚟做兼职系一种啦。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好想整音乐嘅话，甚至乎你连嗰步都可能唔需要，真系。即系我都有学，即系大家有机会有啲廿零岁玩过啦。那个概念即系好似打机，开咗个整歌嘅 software， 揿下呢个掣，拉啲嘢上去，摆个鼓过去，然后之后 loop 佢呢四个巴，咁样慢慢砌下砌下，你就好似砌积木咁。我呢度俄罗斯方块咁，类似啦咁。或者其实你以前玩咩模拟城市嗰啲都系咁样样 嘅 啫嘛。 其实个概念就系点样由一啲散收收嘅嘢砌到佢凸凸合咁样嘅概念。 系啊，咁基本上你好相关，你唔需要有乐理底嘅。有一啲系 当然即系两个唔同嘅概念啦，即系有乐理底嘅一啲嘅 concept 底下，你可能做嘅嘢会再多啲、远啲、阔啲啦。你冇咗乐理底都做到，但系可能嗰、那个嗰条路可能就走得窄啲咁解咯。 或者但又调翻转就系冇乐理底，你会做咗一啲可能。意想不到嘅嘢，同埋係好睇階段嘅，因為你入去嗰下你冇樂理底，你咩都撳啫。其實玩到咁上下，你就會發現，我、哦、原來我需要學啲樂理先可以繼續行落去。係 係， 咁出發點就唔同啦，一個動機咁樣，因為你已經做緊一啲嘢， 冇錯冇錯。 然後你走去學樂理， 你主動去學嗰樣嘢， 係會容易啲。 總好過我細個俾人逼啊，因為你考六级琴，所以你系要考咗五级乐理先，咁、然后就夹硬， 完全唔同啦， 硬住个头皮去考 个，差好远嘅，所以系嗰个动机，系一个动机嚟嘅。佢都以前学过好多唔同嘅乐器啦，又玩 bass 就成啦，亦都近年就自己去制作属于自己嘅音乐啊。嘢風格上面都係不斷試下撳下砌下整下咁樣，自己好多都一手包辦去做呢一啲嘅自己音樂嘅。佢係 Anna Hesberg。Afraid that 收录咗喺佢哋新 EP《I》里边嘅派头作品，叫《I Can't B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起在港考察调研七日。港澳办表示，夏宝龙抵港之后，随即考察机场中央控制中心，听取机管局介绍，详细了解香港国际机场发展情况。夏宝龙话：今次嚟香港考察调研，是貫徹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2月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职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實地了解香港經濟發展、地區治理等的情況，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謀劃香港新階段、新發展，更好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他說，香港國際機場是享譽全球的金字招牌，香港長期以來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他又說，在香港由治及興新發展階段，中央將會繼續支持香港拓展航空網絡，進一步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来港考察调研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政府总部与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举行座谈会。夏宝龙对于今届特区政府工作是非常认可和肯定，亦都讲了很多鼓励说话，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做到最好。被問到座談會上有沒有談到擴大自由行來港問題，陳國基回應說，對於中央對香港的優惠政策，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保持聯絡和討論，很快會在適當時候公布。他又說，夏寶龍未來幾日會與不同界別人士見面，聽取不同範疇的意見，加深對香港的了解，反映出中央和夏寶龍對特區政府的重視，以及對市民的關心。本港一月整體消費物價按年升 1.7%， 較去年12月升幅收窄 0.7 個百分點，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的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 0.8%， 升幅按月收窄 0.6 個百分點。升幅收窄主要是由於去年農曆新年在一月導致較高的比較基數，尤其是食品價格。政府發言人說，基本食品價格在高比較基數下按年下降，能源相關項目價格進一步向下，外出用膳和外賣和衣理的價格錄得相對快的升幅。展望將來，整體通脹在短期內應該會保持溫和，本地成本或者會隨著香港經濟繼續增長而面對一些上升壓力，外圍價格壓力應該會繼續緩和，政府會繼續留意情況。廣州南沙區貨船撞斷大橋事故，至今兩人死亡，三人失聯，一人輕傷，涉事船主已經被當局控制。央視新聞報導，事故之中兩部跌落水的車已經被全部吊起。早前報道就說，初步研判指其中一部車內沒有人，另一部有人卡在車內。根據公開資料，涉事的瀝心沙大橋在1992年建成，去年4月完成加裝防撞裝置，但是測試發現迎面碰撞之後裝置會大幅變形，之後要再進行防撞加固工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听日稍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2度下降至最低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东南风，晚间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

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百步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明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我觉得我失恋啊。 斌神，我明白你这种感觉啊。听粤强这一张 EP。听住佢由出道到而家每一首歌，就好似同佢经历咗一场爱情一样。而呢场爱情亦都嚟到最后一 track。 And the days gone by, we loved and cried. We counted all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The time slips away, a memory's fade.I'm holding on to what once was our fate. Thoughts of you lingered on, a bittersweetness I can't explain, and wish those moments would stay a little longer. I don't wanna miss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the way you held me close when I'm next to you.Precious moments were because of you. Don't wanna miss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Guess all becomes my memories of you. For me to hold on to forever. Nancy Kwai EP Premier。 由当中最新派台作品叫 To Be Continued， 整个故事由出道的 teaser 开始，一步一步和这个对象经历的一切好像全部都变成了回忆一样，之后又会怎样继续下去呢？这个故事 红黄绿转又转，醉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意。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了，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本分钟 也在哭泣，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爱受了委屈， 开心定系伤心嘅 moment 听个 Cloud 云浩影嘅回忆半分钟，令你谂起甜蜜嘅部分会唔会系喺嗰阵时暧昧嘅时候呢？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 张曼芝，尤其是新歌。今日叫锅电，我觉得暧昧这个阶段其实有点不健康。因为那个阶段你会抌低所有的嘢，就是为了对方而做。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向避光。 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是先心跳面红。 当暧昧期过了之后，认真生活的时候，一切才是真正的开始。听过有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的 All That I Want。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祸者，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还未怕苦痛。沿途望出这爱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爱，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 驶，让我最高速的开，电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有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海口，如此疯狂，沿途望出车外，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比不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 听过洪家豪的黑玻璃。爱情有很多种，情人同样都可以有很多种。未必每一个你遇到的情人都是好的。 宠我吧，哭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最不会装傻， 今晚 我最不要装傻。 如果有反应，或许早心痛。快快地断咗跟你未够分， 我有一丝酸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如果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I'ma hit that o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Tell me,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U.S.C. You fool him,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不得志。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有 Benis 的新派来作品叫做《今晚抹掉你》，咁啊，先听一至六点钟的新闻报道，跟住翻嚟咧，将会我哋今日骚动音乐的嘉宾啊，由 Eagle 陈天傲同我哋介绍佢嘅新歌《No Say》。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分神， 今日呢位嘉宾咧，前排飞咗第度，有新嘅体验喎。 冇错啊，好似仲话开启咗佢嘅新世界添，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别有洞天傲， 哇！听完之后都祝佢快啲成功啦。 我哋送音乐嘅嘉宾啊，有 Eagle 陈天傲 ，Hello，Hello， 今年啊，2024年我哋第一次见啦，咁啊，我哋嘅传统都系啦，会送呢个礼物俾你一个卷轴嘅， 系呢个传统非常之 期待 啊，咁啊，咁我哋送俾 Eagle 有呢一句咧，就系啊，用你中文名嘅， 系 估少少先， 点个别字，别有 咩咧？ 别有咩天？ 别有洞天鹅， 冇错啊，你都见到个别字就即刻谂得到啦，已经系 ，OK，OK， 哇，几好啊，几好啊， 因为别有洞天即系呢一个成语本身讲即系。见到一啲唔同嘅风景啊、景致，好引人入胜啊，嗰个意思嘅 系 系啦。咁我拣呢一句俾你咧，咁当然就系即系做音乐嘅呢一个呢、這个呢、這个世界呢、這个空间都系 keep 住有啲唔同嘅景色嘅意思啦。同埋因为之前我哋做骚动音乐个现场音乐会嘅时候，完咗嘅时候有同你倾过偈，嗰次你 share 咗一个经历，我哋即系。 记住咗啦， 记住咗就话我哋再做喺真系骚动音乐里面做访问的时候，可以再 share 俾大家听嘅，系啦，咁所以 好有深度， 系啊，就记得呢、這、一个，咁、所以就我哋就拣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好记性啊，波成， 哦系啊， 成几搵啲嘢 就，唔好成日话我净系记住啲女嘉宾讲嗰啲嘢啦，男嘉宾嗰啲我都记得， 好少可噶，佢系通常女嘉宾记得清楚， 深感 证明佢对你真 系 好好。 系啊，可以讲翻呢一个系之前去台湾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第二次喂啲。其实应该咁讲，真系今次再过去，应该系第二次认真地过去，唔单止系玩，而系开始一啲音乐上嘅交流啊。 系 咁呢个音乐交流咧，其实最简单过去，其实系完全冇谂过，因为嗰次第一次去系因为有个朋友，佢同女朋友分咗手，唔介意讲嘅呢啲嘢，好跟住，系因为反正唔开名嘅， 反正系朋友啫嘛， 车唔知咩咁样。咁但系佢又分咗手，咁但系佢又买咗飞睇 Coldplay。 哦，哇！呢啲故仔真系咧 不得了啊！ 咁我话唯有好情唔系情不自禁，非常不愿意地唯有陪佢过去，唉， 都辛苦啊，其实 辛苦啊， 咁远去睇个 show 咧， 系咯， 都难位啊， 仲要企到鬼死咁前，又贵喎啲， 又逼喎，系咯，后屘又冻喎，咁样 又嘈啊，又多人，真系， 哇，真系辛苦，呢啲系好朋友， 真系为朋友你先会去咋， 真系为佢拍晒膊头， 有冇要你俾钱啊？嗰张诶飞， 我都要嘅， 我都要， 咁都合理啊，系嘛，都合理， 我问下啫，问下啫， 唯有咁样咯。咁但系过到去啦，咁但系过去前一日，咁我就同我自己嘅版权公司咁样讲下倾下偈，佢话吓你过去台湾，咁跟住话你唔早啲讲，跟住佢就话原来可以帮我去约一啲音乐人 writer 去见面。 哦，即系如果你过去嗰边嘅话，佢就可以即系版权公司帮你 帮我 link 一啲 writer 咁样一齐去交流下写歌啊咁样。 系 跟住话哇好啊好啊，跟住就第一次过去嘅时候就已经认识咗几个唔同嘅音乐朋友。 系 系啦，咁其实我。今次呢个访问前两三日呢又系第二转、再返嚟啦。 就唔系睇 Coldplay 啦。 今次真系过去主要系食嘢同埋做音乐啦。系啦。咁跟住真系超级开心啦。因为今次第二次同第一次过去都有写好多唔同嘅歌。 系。 咁我自己最大的经历就系、是、哦原来系可以咁样写歌。因为其实嗰边嘅 writer 佢哋都好犀利啦。佢哋有一啲 writer 喺嗰边写有一种悲伤啊，写好多真系好大粒嘅一啲歌金曲，我原来系咁样去写歌，同埋好多系唔系净系音乐嘅嘢，即系哦，音乐系纯粹一个表达嘅渠道，点样可以用你嘅谂法啊、经历啊、日常好多嘢情感摆落去个歌嘅一个旋律啊、个 body 啊，点样可以有一个 flow， 点样讲故事，好多嘢。咁就理解咗好多好多、 哦。我想知道，譬如即系版权公司嗰个讲，我可以帮你 link up 啦。咁你过到去台湾个次，即系第一次计啦。 系啊。 咁系咪去到嘅时候就会，即系佢会俾一啲一个地址你，可能你去一个我唔知啊，可能系 studio 或者点样，跟住去到就会见到嗰班人咁样噶。 系啊，绝对系啊。去到就主要通常都系一个或者两个，咁就可能 total 三个人、两个人咁样 co-write。咁啊谂啊，喂，有啲咩想写啊？有啲咩想讲啊？跟住就好快地就已经出现咗一啲旋律。咁同唔同人都有唔同嘅写嘅唔同嘢，有啲就比较台剧啲 OST 嘅有，有啲就比较好有好有深度咁样讲，即系比较系沉淀啲、静啲嘅歌，亦都有。 系啦， 咁预先有冇话俾你听？哦，你今日即将会见嗰个系边个？跟住要做少少功课，睇佢以前做啲咩啊？ 起少少底咧，咁样都有嘅，都有嘅。但系实际上了解佢哋每一个人都系非常之 nice， 同埋系好 talented 嘅。佢哋真系好即系除咗识唔同乐器啊，或者系对 melody 好多嘢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 哦， 咁但系最好，我觉得最好嘅嘢就系因为佢哋有谂法之余。佢哋都好識去溝通、去交流，同埋大家去互相去尋找一啲 common 嘅地方。 嗯， 咁呢個就令到大家可能大家喜歡同埋大家較為叻嘅嘢，去一加一變成大過二嘅一個化學作用咯。嗯， 但係喺呢個見面之後，即係個交流完咗之後，有冇一啲真係好大嘅衝擊，令到啊翻到嚟香港都會諗啊之後想玩嘅嘢，可能多多少少會俾佢哋嘅諗法都影響到，可以加埋落去之後做嘅音樂度啊。 有啊，其實唔單止係音樂人，其實我淨見過嗰邊嘅一啲好大粒嘅 producer， 係仲要係唔止一個 producer， 跟住係交流咗好多做人。做音樂同埋係點樣之後嘅發展方向創作，咁所以其實對於我現在同埋將來嗰個路向啊，或者自己要做點樣音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啟發。 嗯， 但係呢啲啟發唔係講緊哦，我要打掉重來定點樣樣，而係背上我可能呢廿零年嘅自己經歷過嘅或認識到嘅音樂，再點樣去重組，或者揾一啲自己最有興趣或者最中意嘅嘢去建立，做一啲更加好或者更加自己表達到自己嘅音樂出嚟。 啊、有冇话例如记得佢哋有啲咩说话或者一啲即系令到你都而家都会有好印象深刻噶、 非常多，但我嘅其中一个就系可能讲紧台湾嗰边又好，或者之前同香港唔同嘅歌手朋友啊 producer 倾嘅都系其实好多时候嗰啲都系养分，经历都系养分，好与唔好嗰啲咧，其实尤其是唔好嘅嘢更加多系造成一啲自己嘅养分去变成创作嘅灵感啊、或者日常啊，然之后变成所谓呢啲嘢系真系开始 connect。有共鸣、共感，好多呢啲嘅嘢就系悲伤一啲呢啲嘅养分经历咯。咁、所以呢啲嘢系真系要慢慢储落嚟，而唔系突然间，突然间冲凉弹出嚟嗰啲灵感。当然嗰啲好重要，但系嗰啲都系悲伤，因为之前有呢啲咁样嘅谂法经历，先至会灵机一触。系啦， 咁、你自己譬如去啲 session 嘅时候见呢一啲音乐人啊、producer 咁样，咁其实每一次见嘅啫，有冇话几长时间，同埋自己会唔会都待定一啲自己写落嘅嘢一齐， 俾啲嘢去听， 即系大家都播出嚟，大家听下大家啲嘢咁噶。 哇，又冇乜俾自己嘅嘢出嚟、 反而系到时先 jam 嘅。 系啦，因为当刻大家嘅感受啊，大家嘅感觉系点，即系唔想悲伤之前啦、第一，同埋都会大家都会倾好多，即系通常一个 session 可能讲几个钟嘅时间咯，或者之后要再有时间可能食饭点样都会。咁但系讲紧一开头都系我自己偏向啦，都系倾下大家中意咩类型音乐啊，或者系中意表达啲咩嘢，咁就好容易去认识一个人佢嘅 character 或者佢嘅谂法等等咯。其实好快就已经揾到啲 common 嘅地方，嚟啦，我哋背上呢个去发展一啲嘢出嚟。 嗯，嗰啲 common 嘅地方，例如系啲咩噶？会系 例如啊，我之后听翻即系听翻 Claudia。就許東城講，因為我今晚見 IG 都有 common friend， 係 唔介意爆佢出嚟，但唔係講 Claudia， 係講緊我哋同一都認識嘅一個台灣嘅 writer， 跟住就我認識佢啊，佢係嗰個 writing 嘅時候講幾句就喊到 believe 你咁樣，好犀利，一個男仔嚟嘅，就講佢點樣失戀啊咁樣嗰啲嘢好多，咁跟住就可能悲傷呢啲，可能你深入啲嘅嘢去開始。但我哋唔会好确切地讲，喂，失咗恋两年啊，然之后光知点样飞，唔会讲呢啲嘅，而系真系大家一个感觉，同埋我觉得最犀利，即系音乐系一个 language， 系讲紧我哋写个 melody 嘅时候，大家会 feel 到呢一句，唔系、哦，系呢个，大家都会 feel 到嗰样嘢，呢、个系大家 link up。到嗰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好神奇嘅事。 系，好羡慕呢一样，即系要用嗰套 language， 大家好似就算第一次见都好啦，你都可以好似沟通到，然后共同完成一件事啊嘛。 冇错冇错。 咁变咗嗰次完咗之后，你话最近亦都去咗第二次啦。咁今次第二次再去就系真系就主力个目的就系真系约一批新嘅可能音乐人同埋 producer， 今次再去交流咁样。 系，新嘅旧嘅都有。O K， 写歌。同埋都去再见其他嘅老师咁样咯，冇错。 今次去嘅话，因为成个目的就系好明确啦嘛，即系你个方向系要做呢一件事，有冇都有少少一啲叫做唔知有 check 呢个目标。今次过去希望可能会 achieve 一啲，例如我乱啦，可能写几首歌啊，或者点样，有冇呢啲咁样带住过去咧？ 冇， 今次冇嘅， 冇个原因， 费事限死自己。 一嚟二嚟，我几中意其中一个 writer， 我哋写嘅时候其实仲有时间，咁我都话会唔会写一首歌？ 唔需要咁样啦，即系唔好咁赶急啦。我哋 enjoy 跌真嘅过程咁，即系当下发生咗啲咁样嘅嘢就哦记录咗佢 OK 啦，唔需要刻意强求话一定要写几多首。 嗯， 即系好似我就算写咗十首歌，但未必都卖到一首。 嗯， 但系真系大家好认真地，可能有感觉嘅一首就已经系一首砰爆红嘅，都唔顶、嗯，或者一首会令到好多人有感觉嘅，所以冇刻意 set 咩目标，随遇而安啲咁样咯。 所以預示嚟緊今年 Eagle 嘅音樂發展，即係喺呢個好大嘅啟發之後啦，會唔會即係自己嗰個方向清晰咗，都會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啊，今年會做嘅嘢係可能唔同啲，或者可能個方向會係而家已經諗咗係一個好明確嘅方法去玩啊咁樣。 可唔可以咁答咧？其實有好多 planning， 但係而家俾自己就係三個字，唔好諗， 做咗先。 係啊，呢下想做咩就做咩啦。 Okay. 就好似呢首歌，都係唔好諗就出咗嚟啦。 呢、這個都係因為經過兩次過去嗰邊同佢哋交流嘅時候，即係得到嘅一個睇法係咪咧？ 係唔使諗咁多咯，即係諗嚟冇用啊，冇乜用啊。咁不如做呢一下你覺得最適合自己嘅嘢啊，或者最想表達嘅嘢。 嗯，咁頭先有講到即係同台灣嗰邊嘅音樂人大家去 jam 嘅時候嗰、那個做操作係咁啦。但其實佢做一首歌成個過程或者個 industry 有冇都理解到我同你認知香港嘅嗰種有冇啲咩唔同咧？因為感覺上嗰邊又好似市場又大啲啊，類型多啲，競爭又大啲咁噶嘛。 我覺得嗰、那個其實同香港都係。接近，有接近嘅，接近可能都系佢嗰个过程啦，即系收歌啊，点样整歌啊，个过程都系似嘅。咁但系有唔同就可能例如系佢哋其实都系同啊相同，即系其实大家都中意做一个成个 case 咁样去设计一个作品出嚟，即系真系可能我点样度呢个 artist 需要啲乜嘢嘅材料素材音乐表达啲咩嘢，咁样令到成每一首歌更加完整咁样咯。咁所以其实你话似唔似，其实几似噶。但系，我會覺得佢哋嗰邊更加包容多少少唔同嘅曲風啦，因為始終市場大多少少，同埋加上佢哋嘅本身佢哋 character 啊性格都係較為包容多啲，咁所以曲風都會曲風上啊聲音上或者寫嘅文字題材，佢哋願意再大膽啲去嘗試。 嗯，佢哋有冇聊你都話，你出歌嘅話都可以試下，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可以喺掉去嗰邊度，即係推出下 release 咁樣咧？ 都有講下嘅，咁但係都係慢慢嚟啦，冇急。 系，即系所以就譬如广东话歌就睇翻 local 呢度买，跟住一齐写嗰啲就睇下点样样咁， 就再说。 系啊，但系其实一齐写起咗嗰啲歌，有冇话其实系点样系，即系可能等紧 pitch 出去咁？ 有啊， 其实系咪一个咁嘅状态嚟？我成日觉得，即系你咪、你输出好多嘢嘛，咁但系做完之后咁跟住下一步系点咧？咁 有啊，其实都俾咗，同埋都可以讲少少，因为我上个礼拜去咗一间唱片公司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 producer， 佢直接就话：喂，呢首正，好戏，跟住。呢、這個時間 ，which is exactly 而家訪問呢個時間，佢俾緊林宥嘉聽噶。 哦， 係咯，咁我希望佢用啦。 係嚟啦，可以騷動許願池幫你許。 喂，嚟啊嚟啊， 好準㗎，我哋許親啲願都好快會實現㗎。係 啊，俾你許一個願嘅話，你希望係咩咧？ 許一個有十個願，講笑， 就希望嗰十個願都可以成真啊！咁 希望。希望做音乐以后唔使再睇钱啦，即系够食嘅，即系可以继续 keep 住做音乐咯。 亦都希望你啱啱讲紧，即系啱啱嗰个 moment 嗰件事可以， 希望可以作到歌俾台湾歌手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有冇令到你都即系因为一路自己都系叫做即系曲词编曲，好多时候自己包办啦。有冇喺呢个过程当中，譬如头先都听你讲话，一啲producer 咁样，其实考虑。一首歌可能諗一個 artist 幫佢諗一個 plan 啊，或者幫度身訂做嗰樣嘢，又係好似另外一個叫做範疇，會唔會都令到你有諗過？哦，自己做自己歌之外，其實會唔會都試下幫身邊一啲朋友可能做一個監製？ 非常多，非常多。我攞一個具體啲例子啦，就係佢幫周興哲。咁周興哲亦都有即係有後期啲，就係可能你好不好嘅話再新啲。咁亦都有佢再好前期以后别做朋友，咁我都有问啊，嗰阵时你点样做编曲啊嗰啲嘢，或者点样去谂佢嘅 A&R 咁样嗰啲，咁佢都大概讲，佢未必一开头未必适合啲好成熟或者好复杂嘅音乐，因为加上佢啱啱喺国外翻嚟，咁所以佢嘅编曲都系尽量，即系成首歌都系偏向流行简单啲，咁但系填补佢可能从编曲上啊，例如喺弦乐上面点样可以复杂啲嘅一啲 harmony 又或其他嘢去填补，令到件事可以。就算流行，從其他唔同角度去升華，咁同時地區一啲亦都有講到，例如台灣嗰邊，例如叫大偉，即係郭大偉，係啦，咁佢哋填詞好犀利啦，咁但係犀利個點就係 我諗就係最犀利，唔係講用幾難嘅字，而係點樣係從一個切入點， 嗯， 例如佢攞到離心力一首歌，咁就係講啊點樣用離心力呢樣嘢好特別嘅一個角度去寫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啊，或者係講緊蔡健雅都好多，例如空白格啊等等，點樣去從一啲我哋平時唔會留意到呢啲細節去寫呢啲，咁就係而貼近到人哋呢樣嘢，係我覺得最犀利學習到嗰樣嘢。 当一天光各个斗法滚进铁罐钢制胜奇定，当一向中各个武杀个性惯性钢制胜坐定，一味地明一味固定教你变做报警，当一天一个个眼分一一看何方啡绿分正，星班草卷各个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星迹摆就足够在正案件案正个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星官一刻结尾作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新聞回來之後，依個會詳細介紹這首新派頭歌，叫做 No Say。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州南沙区货船撞断大桥事故，当局确认造成五人死亡，两人留医。事故是涉事船员操作失当所致。广州海事局及市应急管理局等的部门召开记者会，交代救援情况和下一步措施。广州海事局副局长、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副主任尹强表示，事发在清晨五点半左右，接报之后公安、消防、海警参与救援，下午找到两部跌落水的车，并且找到一度失联的全部人员，他们都没有生命体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天起在港考察调研七日。港澳办表示，夏宝龙抵港之后随即考察机场中央控制中心，听取机管局介绍，详细了解香港国际机场发展情况。夏宝龙说，今次来香港考察调研是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二月听取行政长官李家超述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的情况，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谋划香港新阶段、新发展，更好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本港一月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 1.7%， 较去年12月升幅收窄 0.7 个百分点。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的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0.8%， 升幅按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升幅收窄主要是由于去年农历新年在1月导致较高的比较基数，尤其是食品价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听日稍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2度下降至最低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东南风，晚间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告士打道西行主要是串去跑马地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北行九龙入口范围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四方舞之约》，作曲善烈悟，作词小黑，主唱罗丽托。 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是流言？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 收到收到，作曲冯允谦、陈巧威，作词钟雪，主唱冯允谦。 Yes I know why do， 投诉收到，誓要不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 专注作曲 Greg Gonzalez， 作词周耀辉，主唱陈晓东。 万物多奔波，世界很偏颇，为着一刻专注地静静思念你。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宴， Let's celebrate。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 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骨丹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二月廿四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元宵佳节在茫茫人海可以突围而出俾大家见到，一定要红当当嘅。但红鞋我又冇，红帽又俾人拣咗，红底裤大家又睇唔到啊！咁我着件红色有火枪嘅波衫先。讲到咁，你应该知道一定系我三成群嘅阿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有洞天傲， 今天骚动音乐的嘉宾继续有 Eagle 陈天傲的，有你的新的派台歌就叫做 No Say， 这一首新歌呢，那个风格上面就又有少少是我们以往听到不同的，是啦是啦， 连声音用声都不同了， 是是啦，这首歌也都是也都会少有地见到，譬如身边也都有些人一起合作，即譬如 Daniel 啊 T-Rex 啊等等，这首歌其实是大概几时开始去开始构思去做的？ 其实是上年嘅年中大概呢个时间，咁但系一开头做嘅时候系同 Daniel 去倾，因为 Daniel 其实系我读 Poly 嘅同学，大家都唔系读音乐嘅，咁大家都系毕咗业啦，咁就继续做音乐。咁就其实一开始系 Jam 谂住去玩，因为我嗰排话其实之前都 keep 住听 Sam Kim， 因为韩国嘅一个歌手啦，咁跟住就 Daniel 都好中意，咁我就揾佢，喂，不如整首癫啲嘅嘢啦。咁我哋听嘅时候，我自己揾就有一首歌叫 The Juice。就係一啲 rhythm 啲都係啲摁住啊，所謂癲少少咁樣。咁我哋就 jam 咗呢首歌出嚟，其實好快已經起咗個底啊，或者啲編曲，加上好快又抌咗啲 sample， 跟住抌下抌下，有啲聲就係裏邊可能會聽到一啲羊咩咩嘅聲，就咩或者一啲衝刺咗嘅聲音。跟住抌下抌下落去就諗下，不如揾啲嘢寫，揾啲嘢寫可以啊。咁樣就寫咗啲啊，寫啲羊群心理啲啊，或者係翻工啲嘅嘢。跟住就好快就 build up。真係好快地，我哋兩個 session 已經起咗成個 demo 啊，編曲八九成已經起曬，跟住就去填詞嘅階段啦。 係， 跟住填詞嘅階段，我自己一開頭都填咗個 flow， 咁但係好明顯都係未足夠，我覺得，因為好難去填呢啲字，跟住就揾咗 T-Rex， 因為我覺得佢嘅字係好斬鬼、好生動，但係都可以好貼實地去表達到一啲嘢。咁加上 T-Rex， 其實講緊我哋之前玩埋班作樂嘅時候已經係認識到啦，咁所以就喂。嚟啊！一齐写呢首歌，咁就出现咗咁样嘅题材，咁样嘅 No Say 咯。 系， 同埋呢一只嘅作品咧，佢嘅风格其实填广东词系一啲都唔易嘅，我深信，因为广东词嘅九声咧，佢填落呢啲好佢个 melody 系啦系啦，咁佢个亦都好频密啦啲字嘅距离，所以喺你做呢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其实当初唔系。 用一個廣東話的方式去唱這個 demo 的。 是啊，都是那些懶系韓文啊。 所 以 okay, okay. 所以唱出嚟嘅时候係非常之舒畅嘅。但係一錄廣東話嘅时候就哦。 點解要咁樣玩自己呢， 好唔開心。 咁所以係咪即係啱啱講到錄音先講錄音啦，即係咪變咗即係嗰啲字點樣可以又唔好太過咬得太實，但係又要有連貫又要清晰，嗰個 balance 搞好耐。 上山坡錄咗超過100次。 哇 好啊點樣。因為拆开佢，首先咬字已经非常之难，跟住咬好完，然之后佢仲要非常之快。我特登仲教咗 0.5、0.75，再慢慢自己再慢慢 tune， 慢慢 tune。 系， 跟住终于咬到唱到啦，跟住冇感情，跟住又有 groove， 边个字长啲，边个字短啲，跟住唱啱晒先至啱，先至合格，仲要感情啊，其他嘢佢哇！救命， 我 feel 到你只是可能歌的头两句都可以玩你半日以上。 是啊，玩了很多次，吻了很多次。 还要自己監自己，这个会不会再令件事可能尤其在录音的过程当中，自己去監自己的时候还 难去 再煎熬一点呢？ 非常煎熬啊，感觉。其实但最好的就是 keep 住監自己，都觉得打自己不好听，不好听，不够好听， keep 住都是这样的。 可以用力一点鞭下自己。 是啊，很辛苦。 有冇中間諗過，就係因為呢個挑戰性都高嘛，都有揾阿 Daniel 一齊㗎，因為佢有時都會好似會幫人哋做下呢方面。有冇諗住揾佢？ 一開頭醒起咗啦，錄好都差唔多錄好曬，之後再揾佢，然之後再補錄一啲。 啊， 即係佢都會提到我一啲英文，例如 get no say 啊，或一啲 is okay， 有時 is 啊，或者啲 s 啊，或者點樣，我會冇嗰啲尾音啊，或者讀得好 skip 咗一啲字啊，咁所以佢都會提翻我。is 咪啲字会提翻我，或者补录翻，咁所以令到件事再合理啲。 系，咁但系我想知道喺写呢一首歌，一开始头先都讲同阿 Daniel 大家去 jam 啦。咁其实系咪即系呢个 process 上面系咪就系去完第一次台湾嗰次翻嚟嘅时候发生，定系之前系之前？ 唔系啊，再前几个月嘅事嚟噶啦。 系，咁其实同人一齐写，因为以往都系好似头先咁讲，自己写嘅多。咁譬如同 Daniel 一齐夹嘅时候，嗰样嘢会唔会觉得同自己写分别都几大咧？ 分别大嘅，反而两个人写嘅时候，我会觉得冇咁棘啊。即系因为大家会 keep 住推住呢、這个，哦唔系呢个，哦试下第二个方向啦，或者大家会俾一啲 idea， 啊试下咁样，试下咁样咯。咁、所以自己嘅时候反而会多啲时间去谂、啊系咪呢个方向咧，系咪应该咁样唱，好唔好听？咁两个人就会大家互相去鞭策。 系啦。咁我觉得因为呢一首歌就系、是，亦都可能好似你咁讲，两个人两个脑加埋一齐，一加大过二嗰种效果咧，即系可能系每一段 chorus 中间一啲嘅转折位咧，譬如第一个chorus 完咗之後有一段好 bossa nova 好超啊，即係嗰種咧，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喺呢首歌裏面，因為不斷轉噶嘛，兩個嘅 break 其實都唔同嘅嘢嚟噶，可唔可以都講下即係呢啲構思中間呢啲？ 其實點解要有唔同嘅聲音咧？其實全部我哋都有目的喺度啦，就係其實都係想一個 flow， 好短兩分幾鐘，兩分三十幾秒，好短嘅一首歌，但係成首歌都係一個人生嘅進程過程嚟嘅。包括喺音樂上，我哋會聽到一開頭可能會有一啲羊咩咩啊咁樣嘅聲音啊， 電話聲啊， 係啊，跟住去到中間，學你話齋一啲尿 break 嘅聲音啊， 哦， 即廁所嘅 廁所 break 嚟嘅， 廁所音樂嚟嘅，係、哦、啊，咁、 okay、 就係去寓意一啲嘢啦。咁同歌詞一樣都係，我同 T.S. 傾話俾 reference 嘅時候，都一開頭想翻學，跟住之後又翻工，跟住去到臨尾我哋做到死咁樣，都係 keep 住要去要揾錢啊，要點樣，都係一個人生嘅進程，好短。但系都系各老四，但系都 is okay 嘅，唔紧要咧，咁样 努力供楼咧，香港人 系啦， 系因为进入第一个 break time 之前咧，嗰度咧好明显会听到嗰啲声，好似可能嗰句歌词最尾嗰几粒字有少少好似梦幻啲，落咗一啲 effect 俾佢。我之后仲谂紧系。仲会以为系哦，即系翻工发白日梦，跟住幻想个世界好美好，跟住就会有嗰啲音乐。但原来系一个 厕所 break 嚟 嘅， 系啊，嗰啲 lounge music 啊，你去嗰啲商场或者酒店厕所就会听到呢啲啊嘛。 休息时间， 咁但系有一个叫休息时间啦。咁但系两段叫做休息时间嘅音乐取态都唔一样。咁嗰阵时你哋系咪都即系都系住 jam 出嚟去试下点样摆法咧？系要。 哇！冇刻意好諗喎、 啊、，OK， 即係其實真係覺得呢個係適合呢個題材嘅聲音啊，咁、就已經抌咗落去啦。 哦，係啦，因為第一段就話有啲 bossa nova 嘅感覺啦，第二段個感覺就係啲 horns 啊，同啲琴之間咧，好中意嗰種 solo。 啲啦， 系啦 啲啦， 系啦，就觉得呢一段又系几有趣的。 第二段基本上都系真系玩啊， 嗯， 即系真系讲紧嚟啦，爆炸啦，跟住就成扎所谓 solo， 但系其实讲紧啊个脑会爆炸点样嚟啦，爆爆发咁样咯， 系。 但系其实去听翻呢首歌嘅编曲，而家我哋听到呢个成型嘅版本之前，我觉得系佢系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系可以摆好多唔同嘅嘢喺里头嘅。其实会唔会喺呢个过程当中，你都曾经又经历一个时间就系加加减减，即系有啲嘢贪心摆落去，跟住啊又唔好咁贪心抽翻走 咁啊。 今次几好嘅。今次几好嘅原因系因为大家即系包括我又好 ，Daniel 又好，甚至乎 T-Rex 都好，甚至乎后期做 mixing 嘅 Claudia， 大家都好清晰地啊，我哋需要啲乜嘢嘢。咁所以其实后期我自己，例如我自己都会谂会唔会加啲电啲嘅一啲 bass 啊，或点样再拱多啲点样。咁、但我觉得都未必适合啦，系啦。所以因为大家清楚个方向目标系点，所以好少地加多咗、甚至乎去到后期我哋拍 MV 同。我自己身邊 friend 嘅 crew， 大家拍嘢都好清晰，個 idea 想要玩幾搞笑，點到即時就好啦，咁樣咯。 係，啱啱你講到，譬如即係除咗 Daniel 之外，譬如 Claudia， 我諗 mixing mastering 呢個部分都係都重要，就係即係點樣大家有個共同嘅 concept。咁但係其實嗰時同佢哋幾個呢班幕後人有冇其實好簡單 brief 過一啲乜嘢，而令到咁快大家知道個共識係點樣樣咧？其實 俾 brief 唔係話好多，depends on 唔同人啦。 係 咁，但係例如俾 mixing， 其實我自己都唔係俾好多，都係主要俾一啲其他歌嘅 brief， 我想要咁嘅感覺或者呢啲嘢。其實因為聽首歌已經知道要表達啲咩，因為成品喺度啦嘛。咁所以反而要溝通嘅嘢唔係好多，大家去感受嘅多啲。 係。咁邊個環節會溝通得多啲啊？ 溝通多啲，我諗係填詞啦， 係同 T-Rex 填詞同埋係講緊。MV 嘅制作咯，呢两样多啲。 咁先讲填词，即系例如同 T-Rex 嘅沟通，虽然有嗰啲羊咩咩开始会衍生到羊群心理，再谂到去即系头先讲即系日常翻工嗰啲咁。咁里边同佢要沟通多啲，系咪都 fine tune 咗？可能即系呢个 topic 之下有咩 angle 切入咁样咧？ 有 fine tune 嘅，因为个字数好有限嘅都。咁、所以我哋倾嘅时候都系啊，尽量 cross 都系耳机啊，点样嗰啲。咁但系 first 就尽量试下点样描写。咁我都有俾唔同 reference， 例如我有俾五月天，有一个叫三个傻瓜咁，即系都系一个 flow， 即系翻学去到死你咁样。咁但系呢个 flow 试下可唔可以摆落呢首歌，短短地，但系都系一句一句都可以表达到。咁 T-Rex 当然好犀利，就帮我好生动咁样去表达咗呢啲出嚟。 系又或者有冇同佢讲哇呢啲字有啲难唱，有冇得转？ 有噶有噶，例如第一句系背贴背添啊，背贴背企定。读咗我真系好多次都唔得，跟住就变翻哦，用翻强制性啦，咁样两个都强制性啦，都适合。 杯贴杯贴的 系 喎， 系啊，贴杯杯贴杯，十分之难啊， 系， 系啊，都有改好多嘅字眼。 系，如果咧，另外呢一首歌头先讲，即系编曲，大家会听得好舒服、好开心啫。 系啊，系啊。 另一样我觉得有趣就系一啲好似嘅 backing 一啲 call and response 咁样，即系 announce 都系我嚟嘅， 系啦，即系都系你嚟噶嘛。呢一个嘅谂法系咪喺当初同阿 Daniel 写嘅时候已经？ 已经有噶啦， 系 啊，其实一开头已经我同 Daniel 已经两个，喂，我哋嚟八个 take 啦，跟住一嚟就我哋两个人喺支麦度，黑人嘅，好、哦、鬼妹嘅，咩边嘅，系啊，嚟啊嚟咗 同嘅声， 系啊，四个 take， 企后啲， 系 ，Galaxy，Galaxy，Galaxy， 即系唔同嘅声音，跟住已经基本上已经搭咗喺度， 哦， 系，跟住后期再补多啲，再令到成件事再惊啲咁样咯。 同埋系咪有一种好似好热闹嘅感觉，好似好啱数，所以有一个咁样。 系啊系啊，同埋后期再谂嘅时候就三，其实三个 chorus 都有少少唔同嘅，包括 chorus 嘅唱法，即系第一个系点样开心啲啊，加上后边嗰、那个，大家如果用心去听个 backing vocal 都系有唔同层次咁样咯。 系 系啊， 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我谂好。明顯大家會關注到嘅一樣嘢就係你嗰個 vocal 嘅運用啦，即係因為同以往大家認識嘅 Eagle 係真係好唔同嘅，去揾呢把聲出嚟係其實以前不嬲都知道自己係有呢一把聲喺度啊，定還是真係今次為咗做呢隻歌，我不如嘗試揾一把唔同啲嘅聲音，亦都切合翻呢首歌嘅聲音出嚟去唱啊！ 哇，好問題如果呢把聲音喺廣東話上面係少嘅， 係 我自己極之少。但係你話可能唱下其他韓文歌啊， 就 錯聲可以嘅。咁但係擺落去廣東話就真係好難去做咯。咁所以今次真係都算係開發咗好多 未试过嘅嘢咯， 好多系啊， 但都几好啊！即系以一首歌里面又好似解锁咗好多唔同嘅技能， 系 即 系 又可以令你之后写歌或者点样又多啲可能性， 可能性系 系。而头先一路都有提到呢一个嘅 MV 啦，即系呢个 MV 大家睇得都好过瘾啦，同埋佢用一个叫打直嘅方法，有一种即系好似喺间房里面不断转场景，好多嘢发生咁样。呢个 concept 嗰时开始系点样谂出？系咪导演团队佢哋去度啊？ 系啊，大家一齐去谂，跟住大家。其实好开头已经拍板，我哋唔要拍打滑，跟住好快已经谂实际，同埋阿大一齐倾嘅时候，美术倾嘅时候就已经大家一个箱去做，咁、所以其实做嘅时候喺个 studio 揼咗一个木箱仔出嚟，跟住喺木箱仔，我哋用一日时间，真系每两三个钟一个景，跟住大家要跟实个 timetable 十分之 tight 两个钟，然之后喂转啦，摸墙纸、美术专人贴嘢、摆嘢。跟住嚟啦，再另外两个钟，跟住好可能即系每个动作拍两三分钟转，跟住好第二啲 cast， 所以其实成件事系 tight， 但系大家玩得好开心。 好开心！ 但系呢度系一日就已经拍得 要拍晒 廿零系啊，廿零个钟嗰时， 因为都转好多个景， 有学校景啦、啊、office 景啦、啊、居酒屋啦、 啊、厕所啊。好誇張， 我都唔記得啦。 係啊，熟過幾個 係啊， 係啊。但係佢當初去諗呢啲場景嘅設計係都緊貼翻已經有嘅一個歌詞喺度啊。我哋歌詞唱到點，我哋就切換一個咁嘅場景啦。 係都係嘅，都係之後先再諗邊個景適合啲。係冇錯， 係因為啱啱你講，譬如一啲叫做廁所 break 嗰啲位，咁咪真係喺翻嗰個。嗰段就喺翻个厕所嗰度啊，嗰种咁样， 冇错。 咁但系都即系我觉得都犀利，因为嗰个叫做一个箱里边嘅时候，感觉就好似好呼应到成首歌个歌词第一句嗰铁罐嗰个咧， 系 即系好似你就困咗喺里边咁样。 系冇错， 咁所以其实成首歌完成咗，包括 MV 都完成埋。我见即系譬如下面好多人留言都话我好中意呢种风格，或者成个颜色，成个 feel 啦。 系啊，你自己系咪都几满意今次完成咗呢个突破咧？ 我觉得开心嘅，但系最开心最满意，当然个成品我觉得好睇啦。咁当然有啲位系 show 啲 吓。 当然有啲位可能系特别啲或者搞笑啲嘅，咁但系我自己最满意个位系同成个 team 去做呢件事，因为大家系真系用一个玩 系 嘅出发点，而玩大家系好认真地去玩，包括认真去拍啊、剪啊，甚至乎谂每一个动作，认真到甚至乎大家搜罗啲道具啊、打字机啊，翻嚟点样，甚至乎去中学借啲台灯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成件事系。虽然是玩但是非常非常之认真。咁所以出到嚟件事大家都觉得好满意好开心。 通常都是呢种气氛之下去拍呢种 MV 呢就会现场 jam 到一啲可能本身度都未必度 嘅嘢都有。 係呀都有呢一种。 再加上好多臨時演员啦咁大家都系本身 friend 咁样即系玩得。十分之开心，更加令到件事睇又开心，拍又开心咁样咯。 系，亦都近翻，即系有翻个 vibe 喺度。即系居酒屋成班同事，你要 friend 嘅话，你都真系要入到个 mood 先得嘅。 系啊，冇得扮出嚟，开心啊！ 所以就有呢一首 Eagle 嘅新歌 No Say 啦。咁啊， 系 而家2024年，亦都有冇得预告下今年啦？亦都会唔会有一啲嘅创作已经 ready 紧、准备紧喺度咧？ 其实有好多，即系甚至乎成品。差唔多出得街嘅，都講緊係 more than 唔知幾首，即係好多嘅喺度。咁但係現階段我都係覺得要度好曬所有嘢，甚至乎揾好曬，可能身邊有其他嘅 design 啊，其他唔同嘅 team 籌備好曬，咁先至再可能唔係叫重新出發嘅，俾一個更好嘅面貌大家去睇咁樣咯。 系咧，因为都见到，譬如你呢个宣传品，即系都会有即系一啲字句系啊，即系都会讲下，例如哦，2023年尾 No Say 回归独立，跟住之后亦都会有一啲咁样样嘅，好似一种重新出发嘅感觉嘅，系啊，咁所以就期待住货啊，大家唔使担心， 有 噶啦，系啦，点样推出，几时听到咁解嘅啫， 系努力筹备， 系啊，好啊，咁啊，2024我哋就期待住你嘅作品啦，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守候，回眸细味，可惜故事已冷我妒忌，见你是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独自一个，最伤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全无如八卦，只剩我。 就听我有 Eagle 之前嘅排列作品叫《余剩下一个》，听日五点再见。